在世间漂泊，孤身仿似浮云，心底里每是春天百感。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明灯驱黑暗。念往昔恩义，好比天际似云，开解我赤子之心。为我脱厄运，枕边解我病困，更望神恩多指引。父母恩胜万金，春晖串草心，推襟送暖晒到情深。尽孝守本分，此生遵照父训，挂念慈亲悲不禁。父母恩千丈，一生把我护荫，有若明灯驱黑暗。